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嚟到我哋练心术节目，今日咧我非常非常之开心，我等咗好耐噶啦，今日呢一集。咁点解呢？就系好荣幸请到我好好嘅老师啦，咁就嚟到我节目度啦。咁系阿 Grace Mary 啦 ，Doctor Grace Mary Leung 啦吓。咁就咁啊，介绍少少阿 Doctor Leung 先啦。咁啊，即系 Hong Kong U， 我谂喺呢个临床心理学啦、心理学啦，或者系我哋 counseling 咧，都应该冇乜人唔识你噶啦。咁啊，Doctor Leung 佢系一个极度资深嘅临床心理学家啦，咁就执业咗，啱啱听到系咩？四十年系啱 40年， 净系超过40年啦，已经。 应该超过啦， 系嘛？好， 讲出纪录啦。 咁人大家可能好疑惑嘅，喺香港，可能有一啲嘅同行咧会好。疑惑就是咦，香港都冇咁长嘅年头嘅喎，历史喎，应该系康 U 系几多年啊？ 20年， 20年之后，但你做咗40年，系啊，你加埋读多40几年嘅，咁点解咧？咁因为 Doctor Leung 咧，佢之前系喺主要喺英国咧去完成佢呢一个嘅临床心理学家嘅学位啦，跟住系后屘都系博士啦。咁而家咧，除咗依然继续佢嘅临床心理学家嘅即系嘅工作之外咧，亦都是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系的荣誉副教授来的，就所以是非常之强大的背景，你即是 check 一下，我想都合衬你的。今天呢找了 Doctor Leung 上来就真的极度开心，跟我们讲一个我之前一直都找不到人讲的题目，就是讲这个的人格障碍，即是叫做 personality disorder， 我们叫。我就但之前我又想问 Doctor Leung 少少嘢嘅。咁你喺英国即係见 case 啦，都系做咗咁耐，又喺医院做过啦，係咪亦都系私人執业啦。咁喺香港亦都喺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做过啦。咁好擅长亦都系唔同见好多唔同范畴嘅病人啦。even 可能亦都专注研究呢个 gambling 啊、赌博啊呢啲好多好大型嘅研究咁样。我想问呢，喺香港同英国呢你工作嘅时候，你觉得喺心理临床心理上面呢个分别系啲乜嘢？ 首先你的社会是已经很 aware，即是知道认知到这些心理问题，所以不是一定要去到医生介绍，即去到有病啊，咁先至精神问题先过嚟睇我哋啦。咁好多好多父母啊，有细路啊，嗰时都会嚟同你倾下点样，有啲咩方法系比较好啲啦。有啲人啊，结婚嘅时候之前亦都会系同你倾下，即系对象啊，点样啊可以一齐。咁然后去到精神病嗰啲咧，亦都系会医生介绍啦，或者系自己家人介绍。咁所以变咗咧，好多好多人咧，你入嚟睇系由好浅嘅忧郁症啊，或者焦虑症啊，都未人去到要食药阶段，然后去到有啲咧就比较好深嘅，然后再深嘅就去到这个人格障碍的问题啦。咁我亦都系做咗10几年英国嘅法庭上的 expert witness 啦， 即系专业嘅，即系证人方面嘅。 咁啊，帮咗好多嗰啲人格障碍嘅，尤其是嗰啲囚犯啦。咁即系接触过好多系有暴力啊，或者系性侵犯细路仔嗰啲囚犯。咁我哋系帮嗰个细路嘅，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改造呢啲囚犯，因为多一个细路俾人哋虐待就已经系太多噶啦，所以系好多预防。 咁样嘅。 你头先所讲系一般嘅人都会去睇你嗰啲系讲紧系英国嗰边嘅。喺香港嘅你又觉得个现象系点？ 香港多数咧就系一系就已经去到有担心嘅程度啦。不过我哋如果私家嗰啲诊所都好多自己人介绍。或者聽到你是想問你多啲嘢嗰啲啦，醫生亦都有介紹嘅，但係我就唔係做醫院，所以變咗醫院裏面嗰啲我就好少接觸，即係佢喺醫院出咗嚟之後，再揾我咁就可以幫佢咯。 嗯，明白哈，都好有趣嘅。啊，就同大家提醒一樣嘢先，因為咧 Doctor Leung 咧，佢主要嗰個 language 係英文嚟嘅，咁所以咧中間可能即係佢講到中文嘅時候，即係佢好努力咁樣同大家講中文。咁啊，真係好多謝佢啊，真係非常之多謝。 盡量努力。 係啦，咁所以可能會有啲啲嘅窒，咁大家就唔好介意啦。咁如果就算 even 佢講英文咧，我都會幫手補充嘅。咁所以你都可以 relax 一啲咁樣。咁今日我哋主要講人格障礙啦，咁其實人格是什麼的東西呢？ 首先說每一個人呢都是有一個由小到大呢就學了一種的方法啦，個思維啦，思維架構啊，家人教你啊，那個性格呢就由小一路成長到與人溝通啊，學習呢啲嘢，咁樣就成為一個好似一個思維嘅框框咁樣。咁我哋每個人都有呢一種嘅人，每一個人有特別自己嘅人格嘅。咁喺嗰啲心理學啊同埋研究咧，依家都講到人格咧有五大嘅性格嘅，普通人有五大性格， 即係一般嘅人都會有的， 人人都有嘅。咁佢就係將佢因為好。研究人格是很深奧的東西，還有很多書的，你現在去 library 看很多很多不同的，但將它簡短來說，五大性格呢就是它分開就有外向性，每個人有沒有這個你是不是外向啊還是內向啊，有些是有親和性，就是跟你聊天啊，你都明白啊，就不是說特意跟你爭過啊，就是比較和洽一些的相處方法啦，有些呢就是好講在這個性格裡面有盡責不盡責的性格啦，有些經驗開放，即是學不學到他去接觸怎樣去解決問題啊，那他可以懂去學了，主動 去學了怎樣去解決問題啦。咁另外最尾就有啲情緒唔穩定嘅狀況啦。咁有啲人就好多情緒不穩定，有啲就少。咁即係佢嗰五大性格呢，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有嘅，睇下多多少少嘅。咁所以變咗正常人呢，叫做正常啦，就係呢啲係有一個框框係可以咁樣做，有啲係同人拗下，但有時都係好和洽嘅，大家都係盡量維持一個相好嘅人際關係。但有啲人就偏偏咧就比較偏僻啲啦，偏激啲啦，偏激啲啦，咁就去到係嘢都拗嘅，拗到死都翻生嗰啲啦。 有啊有啊。 咁所以就同人際關係嗰度咧就即刻有好大嘅演變出嚟啦。另外有一個就是責任，有些人就真的很有責任感啊，很有同理心啊，社會 的規例規則他就會遵守啊，但有些人就是極端的，就是一定是反這些責任感，是沒有什麼責任感，所以可以看到人格是如果你在中間一個 section， 有些是很偏激的，去到尾去到尾去到尾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去到另外一個解釋，叫做人格障礙 Personality Disorder， 就是 Personality Disorder，所以普通人不是一定變成 Personality Disorder， 就不會變的，就是由小個開始造成的，我們一會慢慢去解釋怎樣。 是， 譬如好像一間屋這樣，如果人格就是一個好像一等大廈四通八達，樣樣都很通順的，但是如果某條道路出現了障礙呢，阻住呢，咁就整個大廈的運作呢都會有影響的，咁嘅時候呢就會缺乏靈活的模式，咁就影響到人格障礙的問題開始。 即就会出现。即我可唔可以咁样去谂咧？譬如头先讲到一个 building 入边啦，有四通八达嘅路啦，咁可能就系代表咗头先嗰五大嘅模式咁样样，即系外向啊、尽责啊呢一啲等等。咁而当中万一可能其中一条路啦吓，即使系只系一条嘅啫，佢可能系塞咗嘅，或者系佢冧咗嘅，系或者系佢好有好多嘢喺入边嘅吓，咁就变咗其实佢。整個 building 佢都唔可以，即係通唔到過去啊！ 係啦，咁佢變咗，如果嗰條路唔通嘅時候咧，佢咪要，譬如你條路塞咗啊，個樓梯塞咗啊，咁佢要上去嘅時候，佢咪要打爛曬啲嘢啊，誒，佢啲暴力出嚟啊，即係佢用佢某種嘅方法去達到佢個目的。咁所以喺嗰度嘅時候咧，佢點解要障礙咧？咁佢障礙嘅時候就阻住啦嘛。咁阻住佢人格咪變咯，開始變就變咗做我一定要爭取我要得嘅嘢，咁我就不擇手段我都要去到嗰度啦。係啊，咁我同人際關係更加唔理啦，因為我要選擇到我要得到嘅嘢就得罪你啊，好小事啦，係咪？我又要有權威啊，叻過你啦，係屈下你啦，鬧下你啦，踩下你，而去到自己要達到嘅目的咁樣。 哦、所以其實變咗，我哋就可以理解得到原來人格障礙其實佢本身係真係有佢一啲嘅障礙喺度，唔係話譬如我哋一般人係好難，有時會好難理解點解嗰個人佢講極都唔聽，點解嗰個人佢係咁犯法，係 啦， 點解嗰個人佢係咁樣有外遇，咁其實原來當中就係佢哋某一啲嘅障礙出現咗，而佢哋不能自控嘅，係嘛？ 係啦，咁譬如佢話好，我好想有權威，因為佢障礙細個嘅時候係你係冇權威嘅嚇，我踩到你死貼嘅。咁嘅時候佢個心態咧，心理已經由細個，因為講由零歲到十五歲內嘅嚇，呢、這個組成呢、這個結構，你即係起屋都係要由一地下開始起嘅。咁如果佢嗰度有障礙嘅時候，佢係唔俾佢講嘢啊，唔俾佢叻啊，咁嘅時候佢可能咧就要我哋要叻過人嘅，咁所以佢喺細個時候已經去咗呢、這個心理咧，就話我要攞權威嘅。咁如果我要攞權威係唔使理咩，我總之係惡過你，我有把刀，我有一個拳頭，咁就可以有呢個權威。咁所以呢啲細路咧，係其實喺學校裏邊，我哋一早已經見到嘅，即係佢哋會係bully 啦， 即係去欺凌啦， 欺凌嗰啲其他同學咧，因為佢要 power 嘛。啊，呢啲就已經係好細已經睇到出嚟噶啦。啊，咁如果後屘佢就同大少少嘅時候，佢同學關係咧亦都係唔好嘅。因為佢要人人讚佢好嘛，要人人稱佢做阿哥咁。阿姐，咁佢冇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就要搏命攞到人哋嘅愛心啦。要人人都係奉承佢，咁啊點啊？即係做成好似我哋一個黨裏邊咁樣。你咧要奉承我啦，做大哥，我俾少少皮衣你，但係你要同我做好多嘢嗰啲咁樣嘅動力咯。咁但係去到十五歲之前咧。已經是有看到很多的 特 徵出了來的。第一呢，就是已經是偏激的思考了。咁偏激之後，即係佢啱曬，佢就唔會聽你講嘅，亦都係 就算係執著嗰啲， 就算你啱，佢都係話你唔啱嘅。 係嘛？佢自己知嘅， 自己話嘅嚇。 佢自己可能內在知道。 知道係你啱嘅，但係都係 死都要拗， 拗到翻生咁樣，因為佢要第一嘛，咁所以佢唔可以俾輸俾你嘅。 Okay. 第二咧，咁就如果咁嘅時候咧，你個人際關係就一定係明顯嘅問題啦，因為。同老師啊，同同學啊，同家長啊，都已經係好大嘅爭拗咯。咁另外佢自己情緒好大反應啦，因為佢攞唔到嘅嘢，佢咪爆咯，係嘛？咁呢個係另外。咁因為情緒爆嘅時候，佢因為冇自控嘅能力，咁所以變咗佢唔理社會嘅叫你唔好掟嘢喎，因為你掟親人喎，佢總之佢發起惡嚟，佢就唔鬼理佢掟啦。咁啊會累到好多人或者受害啊咁啊好多時咧都有案底噶啦，即係犯法，因為佢要得到嘅嘢，佢情緒控制唔到嘅時候咧，佢就唔理啦，咁佢就會去犯法。咁所以十五歲前其實已經睇到呢啲細路咧係已經去到一個極端嘅。呢四大嘅問題啦，咁然後之後長大咗咧，我哋就差唔多可以由佢細個學成嗰、那個，好似你個 起屋的 building 是歪零歪情的，十五岁之后已经是歪晒了，那时候就可以知道有人格障碍。 咦，我有个 question mark 的，那这些小朋友呢，有没有说其实他们是会特别不读得书，还是他们都有可能是读得书的人来的？ 哦，很厉害的， 很厉害 的，他们不一定智慧是低过人的， 是吗？ 很多人叫他做顽童，有另外一种讲法，但是他顽童你都不是顽的，因为有四种的特征的，因为他呢要会是要伤害人嘛，所以他十五岁之前已经有开始伤害人。有时候看到他们很残忍的，就算我有几个的小孩的时候是将那些猫啊狗啊他都可以打这个用那些枪这样 即是他会伤害 伤害这些野兽都会的。 咁而其实在这个 personality disorder 里面呢，即虽然我们看到的小朋友他们不一定是是蠢的喎，可能是，甚至乎可能他们是叻仔嚟 嘅， 因为他们叻仔才可以死都咬翻生，系咪？甚至乎可以叻先至系可以做大佬，系嘛？样嘢都要最叻嗰一样嘢吓。咁但系其实听落咧，咁 personality 好似好多人都会系咁样，即系或者有一啲嘅人啦吓，佢哋都有少少相似嘅特征。其实中间咧，其实personality disorder 佢分咗几多种噶？ 哦，咁佢大致分去，如果好簡單講，都有成九種、十種嘅。咁我哋大喺心理學裏面分開就 A、B、C 咁樣三類型嘅。譬如 A 型咧，就係佢嗰啲思維比較古怪啲啊。影響到自己嘅發展能力啊，咁佢有啲思維啊，咁我哋後屘即係好似偏執啲啊，思人哋會害佢啊嗰啲啦，有時有啲精神分裂型咁樣嘅，但第二種咧就比較係好多人見到嘅，就係好戲劇化噶啦，好中意情緒化啊，就反社會型啊，即 係 啲曳攜仔啦，係咪啊？又吸毒又飲酒。又犯法，又傷人咁樣。另外一種咧就係好似自戀型啊，咁我哋一陣會講少少嘅。戲劇化啦，邊緣型啊呢種。到 C 嗰種咧就比較係靜啲嘅，佢就好驚嘅。咁所以有少少焦慮型嘅。咁但係佢係會依賴人啦，或者有強迫症嗰啲嘅 symptom 嘅。咁樣。 其实在这个 personality disorder 里面最普遍，刚才我听到就是15岁已经是见到他一些的症状出现，其实他们的成因主要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有叫做基因，是吧？ Genetic 啦，很多时候他的父母都是，有个爸爸是的，他的仔女都会有这一种的可能性，但基因现在 很大的研究暫時都不可以決定是哪一種的基因是會致成這樣。但最多的呢就是童年的時候，童年的時候呢，那個小孩感覺到你不愛惜他，其實你可能很愛惜他的父母，即父母多數都愛惜仔女，但那個小孩感覺到不好，即好像我有一個 case， 他就是被人收養的，他在孤兒院收他回來，他個爸爸媽媽養父養母對佢好好嘅，咁呢到佢三歲嘅時候咧，個父母就啱啱自己又生多一個細路，咁佢生多一個細路，佢就即刻覺得咧個父母係唔中意佢啦，係中意嗰個細佢個 細佬 細佬啦，咁然後咧之後佢就有一個潛意識啊思疑，佢 paranoid 就覺得父母係憎佢嘅。樣都是比細佬多過我的，因為我不是你生的，這樣開始的這個。一路呢他就開始走學，他很聰明的，但他就反叛，又開始打細佬，後來又不讀書，又走了出來走學，又學了偷東西，streetwise 很厲害了。 咁啊犯咗好多法啦，咁又一路咁样成长咧，就去伤人啊，攞钱啊，为自己即系照顾自己，佢觉得人哋唔照顾佢啦，咁我依家要攞翻我应得嘅嘢，咁呢个嗰阵时系已经先系十岁、十一岁 啊，十岁、十一岁已经系咁样，即系已经系不停犯法，不停去做，即系 咁佢最大嘅毛病咧，就系由十岁开始咧就开始放火。咁咧就燒燒人哋嗰啲屋啊，或者係工廠大廈咁樣。但係嗰陣時咧，暫時都冇傷人嘅，即係揾到啲地方係冇人嘅。咁佢就坐喺度睇咧，就係笑嘅。佢會打電話警察，咁佢就覺得我叻過警察咧，佢都捉唔到我。 佢放火個原因就可能未必一定有原因嘅，佢可能純粹只係 佢就想係叻過你啲人嚇，叻過你啲警察，你又揾唔到我係邊個，我係反叛。但是好好的游戏咁样。咁佢又会叫警察嘅，因为佢放咗火喺个工厂大厦嗰度。 即係佢自己放佢自己 call 佢。 係啦，咁佢自己睇隔院睇嘅。咁就但暂时都冇伤到人嘅。咁我一路做佢到见我嗰时係二十岁。佢话俾我听我已经係 set fire, set 咗十一单。 十一单。 但都冇人知道。因为嗰时係法庭。判俾我同佢啊，幫佢治療，因為佢覺得佢先二十歲咁後生，咁我喺當時嗰個當地就係一個專科咁，佢話啊，睇下你可唔可以幫到佢啦咁，咁所以佢嚟嘅時候就同我咁啊三年 probation， 咁喺三年之內係幫佢改造啲思維咁咯。 嗯，結果其實係佢可以 turn 到去咩嘅程度嘅？ 一路三年內他是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他很聰明的，學到怎樣控制情緒啊那些，但是呢他都是不太憤氣，都是要叻過人的，所以他又有試下搞他樓下那個那個傷殘的鄰居的，因為那個鄰居批評他的音樂太吵了，你樓上吵住我睡覺，他就哇激嬲他了，咁佢就於是就 即係完全唔接受批評嘅， 唔接受啦，唔接受批評。咁於是咧，佢就預備傷害佢嘅。咁俾我知道佢呢啲思維咧，咁我哋就裝咗camera。後屘咧就影到佢想抌一個fire bomb 入去。咁係拉咗嘅。因為我哋都係要維護市民嘅安全。雖然佢係幫佢看了三年呢，不是一定是他会改变的嘛，他有些东西改变，但有些东西你一提他他都不肯接受，那他就应该是受正常的处分咯。 其实呢一般的 personality disorder 是不是都很难 去治疗的？ 不是的，很多人就以为是没得医的，其实不是，你不可以医到整个人的性格，你可以某部分，譬如他的情緒嗰度有問題，去到有時發惡啊，傷人啊，或者自殘啊，咁可以喺嗰度咧幫到佢。如果佢係專係打人發惡嘅，傷人嘅，咁可以喺嗰度同佢減少佢哋。譬如佢尤其是有啲傷害細路嘅，咁我可以幫佢喺嗰度停止嗰度。但佢都係一樣係自大啊，有時都是會發惡的情緒，即係睇你幫佢邊一樣，係咯，睇你邊一樣係最對社會有害多啲，咁我哋要做嗰度先，咁同佢傾嘅，傾咗之後就話嗱，我覺得你即係你自己發惡啊，你事啦嚇，不過你打人就唔得嘅，或者你傷害細路仔一定唔得，咁我哋要做嗰度先。 我有個疑惑嘅。譬如話去到呢啲嘅卡人嘅時候啦，佢哋本身係唔接受其他人意見嘅嘛，係啦，但要改造佢嘅時候就變咗要說服佢嘅咯喎，咁中間未 有呢個就呢、這個就係你出你做 counselor 嘅 lecture 挑戰， 咁如果你同嗰個人可以相處嘅 ，OK， 你又唔挑戰佢嘅，咁我同佢哋做，佢哋個個咧都。即係同我可以相處到，因為我成日都唔會話我係咩專科嘅，咁佢又見到我又係外國人啦，咁啊初初諗住你都係唔驚你嘅，即係你唔會點樣傷我嘅，咁佢就聽你講，咁啊聽你講嘅時候咪慢慢地一齊商討咁樣商落去，但就唔可以直接話批評你唔可以咁樣做，你咁樣做錯咗，咁你用你嘅方法，咁你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就係你有冇諗過，如果你做呢個嘅後果咁樣，咁有冇第二個方法可以得到你要得嘅嘢，但係就唔係犯法嘅咧？咁 咁啊，大家好似喺台面上研究咁樣，研究下嗰啲其他方法，咁啊慢慢教佢咯。咁同埋佢去實驗試過啊，係喎又得喎，咁我又可以攞到呢啲嘢。原來我唔該人前，唔該人後，我亦都攞到嘅喎，我唔需要打佢先攞到喎。咁可以就 都算係一種 education。 但係如果越細就越好咯，即係如果佢已經係五六十歲咧，就差唔多係。比較難啲， 同埋可能都壞事都做咗唔少。係 啊，即係佢咁多十年嘅經驗，你好難叫佢改啊，係咪？只係改啊，另外，尤其是係商人嗰啲，我哋多數都會幫佢改嘅。 嗯， 同埋佢都冇咩事業噶啦，佢即係唔會話去到四五十歲就會有翻事業，因為佢一路都冇事業，係咪？ 嗯， 一路都係滾滾下咁樣。 多數都 係 咁樣樣嘅，係嘛？ 但有一班咧就都唔係嘅，佢有樣，因為佢聰明啊嘛，有啲咧就知道點樣方法去做嘅，咁佢都會做到老闆嘅，但係好多時咧有犯法嘅傾向嘅， 走法律罅啦，或者係直接係逃税，或者唔知做啲乜嘢， 咁好多時咧喺監獄裏邊。就係有成75% 都係呢啲人噶啦，係 噶， 係啊，有人格障礙先會後尾又捉咗咯，但有啲係冇走到罅，捉唔到，但唔係等於佢哋好乖，不過佢識叻得滯，可以走埋嗰個法律罅，或者佢已經有中間有啲利用咗某個方向， 係 啊，咁佢就 已經跳走啦， 叫做跳住做事業，但喺事業嗰度咧已經好多好多方法去傷害人啊，從中得利啊，又好出名啊咁樣，所以未必一定係全部失敗嘅。啊，就所以，但係你同佢相處耐咧，你會知道嗰個高級嗰個咧，可能係即係你成日都扇你啊，你害到你狗血淋頭啊，咁都會㗎。 即 係 你就心裏有數啦。 咁你要睇下邊種人咯。 係轉介佢去睇專科。叫阿老板去睇医生， 老板去睇医生，老板话我冇事。 通常佢哋都，但系佢哋系咪通常都唔觉得自己有事咧？一般， 多数都觉得自己冇嘢。佢觉得话我伤人，因为佢唔俾我要嘅嘢，我系要不择手段就要攞啦嘛。咁 佢 就觉得好正， 呢个 系觉得好正义嘅， 正义嘅 系啊。佢觉得我系要咁样做噶啦，因为佢唔俾我嘛，我应该咁样做，所以我要用呢啲手法去做。啊，即系如果你睇嗰阵时候，我哋睇《Godfather》 系 《Godfather》嗰出戏咧，咪意大利嘅马菲党嗰啲，佢咪响你唔俾我，我咪杀死你咯，啱噶。佢觉得啱啊， 系啊系啊， 对社会亦都系冇咩交代嘅。但系嗱，依度我俾好多钱你噶。嗱，佢阻住我，咪殺咗佢，我愛埋幅地咯，起呢啲嘢俾你咯，咁啊，但係冇責任感嘅，完全冇責任感，就有呢個暴力傾向。 咁會唔會其實黑社會入邊好多都係咯？ 可以講黑社會裏邊，如果你唔係嗰啲人都做唔到嘅，我諗。 係咯，我就喺度諗，咁你要好難嘅喎，你又要殺人放火，即係當然係好極端嗰啲。 如果你有同理心同埋有責任感，你係開唔到槍嘅。係 咯。你點劈友咧？ 係啊，係咯，唔得噶。 即係 到你真係冇思維、冇血性，係咁啊，覺得係唔啱。因為父母佢都去殺㗎，因為佢唔俾嗰啲遺產我，咁咪殺佢咯。 哦，即係可能甚至乎我哋而家有時聽到好多新聞，一啲案件上邊， 係啊， 所謂嘅一啲殺人犯啊，或者係一啲嘅罪犯，佢哋可能。有可能 殺人犯多數都是有人格障礙，係如果唔係就開唔到第一槍嘅。 或者 而開咗第一槍之後就可以開好多槍嘅。 係。 以後係第一步最難，因為你有責任感啊，你個人格結構係唔準你去到嗰個位嘅，可以去到好盡，但係都 去 唔 到最盡犯法， 係啊， 即係要去到 殺人啊！ 殺人啊！頭先你講到佢哋啲小朋友可能會整死啲貓貓狗狗啊，或者係啲小動物啊， 或者強姦人啊，呢啲咁嘅行為咧係已經係社會不接受嘅，係咪？ 係啊！ 人格裏邊係根本佢自己有障礙先去做呢啲嘢，如果係正常人係唔會去到嗰個 即係個程度咁樣樣啦， 係咯， 咁啊都。即係我哋都要小心啲，身邊睇下有冇呢啲隱藏性嘅。 不過如果你同佢相處好快，你就會知道呢個人嘅厲害咯。 好啊，我哋第一節嚟到呢度先，轉頭翻嚟我哋聽 Dr. Lang 再講多啲嘢俾我哋聽下。